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继续介绍就系英籍匈牙利裔嘅诗人乔治西尔泰什嘅作品。 系啊，上集我讲过啦，其实作为一个欧洲诗人咧，佢哋处理沉重嘅历史题材咧，又有佢哋自己嘅办法，令佢变得有趣啲嘅。咁呢种有趣嘅方式咧，咁喺今集咧，我哋会睇得多一啲吓。其实乔治西尔泰什咧有一个特色嘅，就系好多人指出嘅，就话佢好善于模仿或者系向古代嘅诗人致敬，尤其嗰啲大诗人话佢学得嚟咧系惟妙惟肖嘅。咁咧今集咧我就拣咗佢有一组诗嘅其中一首，咁呢组诗咧叫做布雷克歌谣。咁呢个布雷克咧就系、是、大诗人啦，威廉布雷克，即系英国嘅浪漫主义时期嘅呢、这个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雷克写过呢个《天真与经验之歌》嘅。其实布雷克已经是一个被神化了的诗人的了，很多时候他的意义不只是诗，有些甚至当他是宗教诗人，或者当他 是基督教里面的神秘主义分支，因为他很多诗是有那种预言的色彩的。但是西尔泰什的切入他的诗，为什么叫布雷克歌谣呢？就是说他重写他一些题材一些主题，但是将他呢现代化，变成我哋依家嘅诗歌嘅一种理解方式，其实亦都系话现代人对神秘主义嘅理解方式。比如呢首《跳蚤的幽灵》， 布莱克歌谣一，《跳蚤的幽灵》，乔治西尔泰什。请雕勒的犀牛和布莱克的跳蚤安静下来，让动物通过眼睛和心中的小屋进入这个王国。想象是可行的，去哪里？住在漫长不舒服的幽灵之夜的丛林里，活着的万物皆神圣，被猛击的苍蝇继续在玻璃杯中嗡嗡叫，用它的马达奔跑，这肉体的机器开始运转，如影像进入它的洞。在闹鬼的羊栏里，小羊羔和狮子躺在一起。跳蚤的幽灵是天堂里的幽灵，神圣的空间被填满，神秘的梦继续进入白天。我们将成为先知，我们将和我们的幽灵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创造了他们，如今他们和我们睡在一起。跳蚤来到这里，从床上跳到床上，这里是进入羊圈的犀牛。有人叫他们回家，让他们跳舞穿过神圣的明亮书页。我们用限制性条款欢迎他们，他们是我们的孩子。 啱啱听过咧，就系布莱克歌谣嘅其中一组啊，就系跳蚤的幽灵啊。 啊，跳蚤的幽灵咧，其实呢个想象咧，我谂好多人都谂过，我都谂过，我都写过一首类似嘅诗，就系话我哋人，我哋如果相信人系有灵魂，或者死咗之后会变鬼魂嘅话，咁跳蚤、蚊、乌蝇嗰啲有冇鬼魂咧？佢入边都讲啦，哇，被猛击嘅乌蝇喺个玻璃杯入边嗡嗡叫啊！即系我谂佢捉乌蝇嘅方法系搵个杯一吸吸住佢。我哋可能细个小朋友都玩过咁样嘅事。咁入边咧，佢又讲好多嗱。咁呢个小羊羔同狮子咧，本来系敌对噶嘛，狮子会食羊噶嘛，但系死咗之后咧，佢哋就会逼埋一齐。仲要个空间系越逼越多，其实呢个好容易想象吓。假如人真系有灵魂有鬼魂，哇！我哋人类历史上死咗几多亿人啊？ 好逼啊嘛！ 喂，如果佢哋真系喺我哋身边，或者系佢哋，我哋可能唔觉逼，佢哋可能会觉得好逼。佢入边更进一步去谂咧，我哋系同我哋嘅幽灵生活埋一齐，我哋创造咗我哋嘅幽灵。 啊，咁即係當然啦，呢句話就係好從無神論嘅角度出發講嘅。咁其實如果人真係有鬼魂嘅話，好可能都係我哋嘅想像，所以佢先話我哋創造咗佢哋。咁佢哋咧就同我哋瞓埋一齊。咁既然係咁咧，咁跳蚤嘅幽靈都會嚟繼續咬我哋，或者咬我哋啲幽靈。咁佢入邊咧，佢有一句話咧，就都講得好好嘅。佢話活著嘅萬物都係神聖嘅。咁你就會去問，咁死咗嘅萬物咧？是不是都神圣，但是他们是不神圣的呢？其实这个在西方人的想象和中国人的想象很相似，其实我想是人类共同的恐惧。我们又怕鬼、 嗯、 但是我们有时又希望是有鬼的，因为如果我们死了，我们起码还可以变个鬼、啊、 不会变成虚无是了， 所以这种很矛盾的。所以说到底活着神圣呢，但是死了神圣呢？有时我们讲起先人，我哋又覺得佢有好神聖咁拜佢哋咁啊，拜祭佢哋，向佢哋祈禱啊等等。咁最後咧，最後一句特別諷刺，佢話其實佢哋係我哋嘅孩子，即係明明佢哋係我哋嘅祖先嘛，但係當佢哋成為幽靈之後咧，佢哋係俾我哋歡迎嘅，甚至係俾我哋照顧嘅孩子。其實好似所有嘅跳蚤啊、犀牛啊、烏蠅嘅幽靈一樣，呢個場景假如畫出嚟咧。就有啲似一個狂歡，即係嗰種西方嗰種女巫之夜嗰種狂歡啦。啊，有個荷蘭嘅畫家咧，叫博仙，唔知道知唔知道？係中世紀嘅荷蘭畫家。咁佢就經常畫呢啲嘅，即係每個事物咧都變成咗好似鬼怪咁樣， 嗯、 但係就同日常人係混雜埋一齊嘅。就係、是、呢首詩嘅感覺， 係好跳皮，我覺得。 咁當然啦，同布雷克有咩關係咧？布雷克佢就係一個泛神論者， 嗯、 泛神論者即係話。萬事萬物都有其神靈，唔單止係啲生物，甚至可能一棵樹或者一張椅， 有生命嘅嘢， 係冇生命都有泛神，係啊，拜嚿石頭，石頭都有靈嘅，海都有靈嘅，就係咁樣。 布萊克歌謠、 好有趣啊！重新認識你嘅世界嚇。 跟住我哋要聽《沐浴與歌唱》。 《沐浴與歌唱》，喬治·西爾泰什。他唱歌，当他正在洗澡，88岁的寡妇防止叹息，在背景中巧妙地盘旋，移开他的眼睛，只听这一个人的声音。太阳正游荡在花园周围，这是他所有88年的太阳。他没有特别的斧头要磨，草都是耳朵，没有嘴。树木不介意这音乐，他们轻轻摇头以留住时间，声音将扫净他们身边的空气，他的口翼圆门围着他旋转，他看不见的评论家们站在旁边，笔记簿已准备好。 沐浴与歌唱就是乔治·西尔泰什的作品。 嗯，可以讲呢首短诗呢是整本诗集入面呢最震惊我的诗，非常之平凡睇上嚟。佢讲緊嘅呢，可能我怀疑係讲緊佢妈妈， 嗯， 佢妈妈冲凉嘅时候喺度唱歌，就呢个场景，一个88岁嘅丈夫係啦，已经佢过身，佢竟然会冲凉会唱歌，唔知我哋会唔会见过呢种景象。我就唔覺得我媽媽即係東方人可能唔會、 嗯、 即係個老婆婆係就算好開心都唔會沖涼唱歌，但沖涼唱歌好似係年輕人嘅特權嚟嘅，係係啦，即係你開心嘅時候你就會，但係點解佢媽媽一個88歲嘅人會唱歌咧？佢冇講點解，跟住佢講咧係佢嘅唱歌感染咗啲乜嘢，先係感染咗間屋。佢話間屋喺度嘆息啊，哇！跟住佢轉啊。跟住佢歌声转，仲要呢唔俾佢睇到喎，仲要呢就听住佢唱。跟住呢佢就讲话间屋出面有咩，係个太阳，88年嘅太阳。呢、這个人呢呢、這个老人家已经晒咗88年太阳。呢、這个太阳对于佢嚟讲呢都同佢一样岁数一样大㗎嘛。呢、這个太阳呢佢有一句话又可以讲好惊心动魄嘅。佢话他未有特别的斧头要磨。咁、 嗯、 就好似太阳呢其实变咗系时光。 嗯， 一日一日咁样斩去你嘅日子嘛，88岁可能即系来日已经无多啦。但系喺嗰一刻，佢唱歌嗰一刻，太阳收埋咗佢把斧头， 嗯， 好似时光停顿。就算咧，太阳接触到嘅草啊、树木咧， 都好乐意去听呢个老太太，虽然可能唱得唔好听，一个老人家都好乐意去听。哇，佢哋轻轻摇头，留住时间。哇，呢一幕真系非常感人吓，即 系 好似一个有啲似宫崎骏嘅卡通片咁样吓。哇，所有万物都系哀悼，俾呢个老人家嘅，其实系唔系俾佢歌声感动，系俾佢生命感动。 嗯， 佢经历咗88年，啲乜嘢呢？咁最后呢，佢话。佢嘅口翼圆圆围着佢旋转，佢睇唔到个评论家企喺旁边。咁呢度呢，我嘅理解就深少少。我觉得呢个睇唔到个评论家呢，你可以讲系死神， 嗯， 亦都可以讲系未来嘅人，即系点样？所谓我用中国话讲就系盖棺 定论， 定论啊嘛，盖棺定论啊嘛。咁、 嗯、 佢其实已经系88岁啦。啊，当然啦，死亡已经好临近佢啦。 是已经准备好嘛、啊、笔记簿。 咁但是呢这班人呢就变咗一个评论家喎、哦。评论家系咩呢，就好似佢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嗰班评判喺度准备叮佢，或者或者喺度准备打分俾佢。 嗯，究竟或者你个人生究竟过成点呢， 是啦。嗱，15行嘅一首诗讲一个老人家，哇，讲得真系太深刻啦。即系一个人如果是儿子对母亲的理解，你都可以讲是一种对母亲的爱在里面，才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老人家在唱歌。 是。同埋他用即是有太阳。 反差很大。 是、啊。 即是周围好像出面的事物还欣欣向荣。 是啦、 啊。咁、啊、呢个老人家呢，他亦都是很坦然地进入他的暮年。 嗯，同埋你唔会觉得好好深沉，好好忧郁嘅。 系啊，你起码你唔会系一种悲苦啦。 系 啊，你可能会觉得嗯啊，我哋佢已经到咗呢个生命嘅尽头啦。咁我哋都希望佢系以一种咁样嘅歌唱嘅方式进入去。 系、嗯、啊，沐浴与歌唱，跟住我哋要听《在旅馆房间里》。 在旅馆房间里，乔治·西尔泰什。在旅馆房间里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在他黑色的衬裙中，他在柔和的光里来来回回地转头，实在太脆弱了。黑暗，他嘴唇模糊的曲线，他头发倾斜的发型，因为无人知道，走廊的强光何时会突然射入那无比柔软的空间，并证明空间是幻觉。无论他的手还是窗头灯第一次确定他摸起来像什么，这种幻象的时刻很罕见，伴随着从最少可能中的突然盛开。同时存在于黑暗与光明里是谁的被庇护，然而易受伤，时而坚硬，时而脆弱，取决于自身建设和运气。万物仍处于安静中，也处于飞行中。爱与肌肤，爱与勇气，爱、时间和夜晚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在旅馆房间里呢，好明显是一首关于爱的诗啦。而且呢个爱呢有个背景呢，咁可能呢会同一次性爱有关啦，或者係可能係甚至可能係一次意外嘅恋情啊等等都有可能。因为嗰个他入面嘅他，佢冇讲同佢嘅身份係点样，都可能係佢想象嘅。但係成首诗读落嚟呢，成个感觉我觉得可以换咗个标题。如果我将佢重新换个标题，我会命名为昙花。佢入面讲緊呢个女子真係似十足一朵昙花。 一现咁就冇啦。 昙花一现非常之脆弱。佢话佢係时坚硬时脆弱。但係呢佢又非常之美丽㗎嘛，昙花。尤其黑暗嘅衬托之下，好似周围嘅空间都系个幻觉。当然啦，翻译成我哋普通人讲就话，哇，好似发一场梦咁样。即系你有幸喺呢个酒店房间同呢位美女共处一室，好似系一场梦咁样。但系咧呢场梦咧入边咧有一样嘢就话，呢朵昙花系非常之独立嘅。佢话佢嘅坚硬同脆弱咧，都系佢自己建设起嚟嘅。呢、这个旁观者系失踪嘅，只系喺入边出现话，佢话佢只手。唔知系佢只手定系呢盏灯啊，喺度抚摸紧呢个人。灯、 嗯、 光当然可以抚摸任何人啦，即系你只有开灯喺暗中嘅人。咁你只手到底有冇 触碰到佢咧？佢话唔知道，唔知系佢只手定系灯光。咁所以佢同呢个被叙述呢个女子之间系若即若离嘅。但去到最后咧，佢就喺一句话入边重复出现咗三次爱字。啊，爱呢个字咧，其实喺现代诗入边系要好谨慎咁写嘅，因为好一唔小心就会写成陈腔滥调啦，嗰种真系好辱骂嗰种。但佢呢度话。爱首先是跟肌肤一起，肌肤是我们肉体好形而下的东西，跟住爱是跟勇气在一起，勇气呢可能是这个女子的勇气，亦都可能是这个男子的勇气，可能他们共同的勇气，跟住爱呢是跟这些永恒的事物在一起的时间夜晚。所以整首诗是哇一首到最后 是去到一种纯粹的美的赞歌这样。 嗯，在旅馆房间里，但好难去猜测究竟系咪真有其人，定系究竟系咩回事咧？对于诗人嚟讲， 你一开始你会浮想联翩嘅，你话嗯会唔会系艳遇咧？会唔会系一夜情咧？咁样 喺酒店撞鬼啊？ 系啊系啊，但系真系比如同太太去旅行啊，咁样突然间哇发现，咦？ 原来太太真系好靓啦！ 爱咗你咁多年，你仲系咁靓咁样，哇咁啊冧啦真系！ 啊，如果系咁美好就好啦， 系嘛？ 好，咁我哋最后咧就要听《燃烧之书》其中一节结束语， 《燃烧之书》十四结束语，乔治西尔泰什。梦见书就是梦见男人，梦见男人。就是梦见上帝，梦见圣人在上帝的圣火里燃烧，梦见圣灵降临节的火焰在使徒的嘴上，梦见烧红的煤放在先知的嘴唇上，梦见批发的燃烧之书就像在这里，在这条大街上，他们被堆得很高，我们将让他们吃他们的话，呼喊悬空，他们将用火的舌头演说，他们将在舌头的纸上书写，我们让野猫攻击他们，老虎、豹、美洲虎、妓女和他们将撕碎的书，在热气流中每本书的呼吸从他胸部升起，他的观念变黑并卷曲成灰烬和烟，一种遗忘的语言，烟甚至现在还从这个城市升起，这是梦之书，梦也是书之书，每种声音卷曲并变黑，独特却被遗忘，美洲虎阔步在夜的大街，他们眼睛的洋葱纸冷淡地闪烁，他们牙齿的小印刷字体聚集在叶边，他们下巴的索引包含可能被写的一切，他们尾巴的保卫消失在没有灯光的人行道，这是我的梦之书，学者惊呼醒来，这些书是我的人民，这些有裂缝的书籍，他们的下骨和椎骨，这些美洲虎无知的牧师和火焰，火焰是模棱两可的，但可以得到解释，通过精心的仔细阅读，通过对引证文本的适当分类，通过尖锐如牙齿的独特页边评注，通过在合适图书馆里细致研究的过程，这些知识分子的燃烧地，这些眼睛的甩干机，野蛮人打着火把聚集在这里，书架横格上的横格，舌头和脚柱在燃烧，一如既往，一如他们的本性，在这个像书本一样打开的城市大街上，它本身必须总是在燃烧。 束语呢一首咧， 系啦，名副其实啦，就结束语系成组诗嘅最后一首嚟嘅。咁再呼应翻成首诗，成首诗系关于咩咧？点解叫燃烧之书咧？其实燃烧之书咧，中国人就好有感受啦。啊，焚书坑儒啊嘛，啊，咁其实成首诗系讲紧文明嘅遭遇。其实焚书呢样嘢，去到纳粹德国嘅时候有过一次，去到文化大革命。 其實亦都係另一種焚書嘛。佢同埋去到依家，比如話大陸嘅禁書，佢直頭唔使焚你，佢唔俾你出，直頭勉卻咗 焚嘅機會都冇啊。 咁於是咧，佢成祖先咧都係將焚燒燃燒嘅意象同書擺埋一齊，咁亦都喺度講緊咧文明嘅下場會係點。但去到結束語嘅時候咧，佢出現咗一個好特別嘅意象，就係、是。一隻美洲虎啊，美洲虎是怎样？为什么他会想到美洲虎呢？我觉得是从一个形象来的，美洲虎就好像一段火焰那样的嘛、无论它的颜色、或者它的速度，它迅速地跑上条夜晚的大街，就好像火点着本书即刻烧起来。它将个火呢在这吃的书那里，它描述得非常之细致、又讲到好似系以前嗰啲圣徒被火燃烧啦、又讲到呢啲火呢好似条脷咁样喺度食緊我哋啲书喎。咁呢度又好有意思啦。佢话啲火系用舌头喺度演说啦。咁其实火舌呢个词呢我哋都有用啦。即系火真系好似一条脷喺度舐緊啲嘢，凡系俾佢舐到嘅嘢都会毁灭㗎嘛。咁但系佢话既然系舌头，佢都会有嘢讲喎。虽然佢将我哋讲嘅话食咗，但系佢又讲紧佢嘅话，咁到底边一样先至系我哋人类嘅命运嘅走向呢？佢入边咧，佢话个美洲虎咧，佢用嘅形容都好奇怪。佢话佢嘅牙齿啊，好似小印刷字体聚集在叶边啦。佢明明系喺度毁灭紧文明嘅，但系佢使用嘅方式又系另一种文明。咁可能帶有諷刺，比如話某啲巧言令色嘅政治嘅話語喺度消滅緊我哋嘅文明話語，消滅緊我哋嘅文學話語等等。但係到最後呢，佢話文明就必須係要燃燒嘅，就算佢最後毀滅呢，佢都要燃燒。你可以話係悲觀，亦都可以話佢係呢個係歷史嘅規則。 哇！呢首咧，即係叫結束語咧，會唔會係比較？我都唔知道叫係正面定係比較負面咧。 好龐大啊！其實佢首詩好龐大，好似一個上帝嘅視角咁樣喺度睇住人類喺地球上邊。哇！一場遊戲，一場夢咁樣，又過去一個政權，又過去一場文明，到底幾時先燒得完？咁如果用佛教嚟講，就係永恆嘅劫火啊嘛，火不斷咁燒，劫灰一層一層咁堆積喺個地球上邊。 咁其實而家詩人即係阿喬治西爾泰什，佢仲有冇即係新作嘅咧？ 有，佢其實因為依家都係60几岁啫嘛，唔單止寫作，都仲做緊翻譯啦，甚至佢舊年咧係嚟過呢、這個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。廣州的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，咁應該都仲係一個可以期待嘅詩人。 係，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就介紹咗呢一位英籍匈牙利裔嘅詩人啦、下星期再介紹其他嘅詩人啦。 好，拜拜。 和你說說詩，編導鄭希輝，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。